在乐逍遥。 酒放歌睡大觉，是不是神仙自己才知道，我才知道。 爱自由，哎呀，爱自由，哦哦哦，爱。